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这一刻，也许你在路上，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FM 92.3 FM 92.3 The Beats， 跳动的音乐节拍。 You might say no to me, but to me, and no is so indifferently. I drag along your way, it's your way. I'm hanging in so desperately. I beg you, please, to stop. Believe that it's way too soon to change your ways. You can feel that our love is fading out, out of touch, oh, oh. And you say we got nothing in common. You're so crazy, I'm saying you got heart, I got brains.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we have in common at all. Oh, oh, oh, oh, oh, oh, oh, nothing in common. Oh, oh, oh, oh, oh, no, no. I listen to your words, and it hurts when you tell me how I'm supposed to be. You tell me to suit up, get a job. It makes you crazy that I cannot see. Cause I got heart, got soul. I play the guitar. It's too late to change your ways. You can feel that our love is fading out, out of touch, oh, oh. And you say we got nothing in common. You're so crazy, I'm saying you got heart, I got brains. And there's nothing that we have in common. flow rider. Alexander, girl, I know what you like. I just can't get enough.

Way back on the radio dial, a fire got lit inside a bright-eyed child. Every note just wrapped around his soul, from steel guitars to Memphis all the way to rock and roll. Only time.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去过上海的同学啊，有的同学啊一定吃过啊有名的南翔小笼包，人们啊需要排很长的队，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买到。那么提到南翔小笼包，我们一定要讲讲嘉定的南翔镇和南翔老街。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南翔这个名字啊，现在和小笼包啊紧紧的联系到了一起，但是呢南翔这个小镇本身的历史比小笼包要久远的很多很多。看看英文的翻译应该怎么来翻，首先看看南翔这个名字 The name of 南翔和谁谁谁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与什么联系呢？我们想到了一些词，比如说 link, L-I-N-K, 没有问题哈。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词，那么这个词呢比 link 稍微难那么一丁点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 associate, A-S-S-O-C-I-A-T-E。这个词表示与谁谁谁有联系的话呢，往往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所以这个句子的结构是 be associated with something, be associated with something。 这里面和小笼包联系到了一起呢是 is closely、啊、加一个副词表示非常紧密的联系， closely associated with。然后呢这个小笼包 steam miniban called 小笼包，这里面有一个叫小笼包，我们知道都蒸出来的，我们在英文里面需要加这个蒸这个词 steam steam, 同时呢是一个 ed 的形式 a steamed。 然后小笼包哈，这个 mini 哈，这个词非常好，不要用这个 small 这个词，而用这个 mini 非常可爱，小的bun, b-u-n, 表示馒头哈。这个词呢 ,b-u-n 呢在英文里面可以翻译成馒头。今天我们知道呢这个小笼包啊它不是我们北方的馒头哈，但是对很多南方人来讲这个馒头啊就是那个包子。那么关于这个词啊 ,be associated with, 今天 Peter 老师啊想再多说一句这个词啊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红色哈，在我们中国呢和比如说喜庆紧密的联系到一起，那么就可以说 The color red is associated with 后面这个喜庆呢是 happiness, 所以说这个词组呢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示 A 和 B 呢之间存在的联系。如果同学觉得这个 associate 有些难，那么可以用这个 link 这个词啊也可以 L-I-N-K is closely linkedto 或者 with 啊，这个小笼包也是可以的。那么看看南翔这个镇啊，它本身的历史啊要比小笼包要久远的很多很多。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呢 The town itself 这个城镇的本身 has a history much longer 啊，更长 than the popular dumpling, 受大家欢迎的这一个 dumpling。大家想到这个 dumpling 不是饺子吗 D-U-M-P-L-I-N-G, 但是啊对于西方人来讲这个包子和饺子都差不多，但如果要区分的话我们可以呢汉语拼音给它呢区分开，一个是比如说小笼包 and 饺子也是可以区分开的，但是呢通称可以叫做 dumpling, 所以说这里面用到的是 a popular dumpling。 好，那么看看南翔镇的起源啊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啊佛教在中国广为流传， 那么看看一个东西的起源，我们学过一个名词叫做 origin,O-R-I-G-I-N。那么这个词啊，表示一个起源，一个源头。难度呢不是很难，但是呢，我们很多同学会把它的一个发音念错了，会把这个重音放到第二个这个 R 上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它的这个发音的重音在 O 上 ,origin,origin, can be 追溯啊，又学到这个追溯这个词 ,trace back,T-R-A-C-E 这个词啊，加一个 back, 被动语态 be traced back to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啊，南北朝的时期啊，那么它大概呢在公元420年到589年这一段时间，当时的佛教在中国广为流传。 One Buddhism, 这里面这个 Buddhism, B-U-D-D-H-I-S-M, 是指呢我们说这个佛教哈 was widely practiced in China。 那么流传啊，它没有用这个 spread 这个词，而用一个 practice 表示人们呢信佛教哈，用个 practice 啊，是指这个练习的意思，但这里面不是练习，而是说呢人们呢特别啊信这个佛教，与中国其他古老的街道一样，南翔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集市和美食的一个广场，有两家最古老的餐厅，一个呢叫日月轩，另外一个叫做长兴楼啊，他们做的小笼包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呢100多年前。那么这里面提到了两家非常有名的餐馆哈，那么对于老的上海人来讲呢都是鼎鼎有名的。好，那么看看这个英文的翻译 ,like many other old streets in China, 啊，像很多的老街一样哈，南翔 has 发展成，我们想到发展呢会用一个词叫 develop,D-E-V-E-L-O-P, 没有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再学另外一个词叫 involve,E-N-V-O-L-V-E, 这词表示说一个演化的过程，动物呢从低级变成高级，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呢用这个 involve 更加的合适哈。has involved into a small 集市呢叫 marketplace,market 啊，这个市场 place marketplace, 然后一个美食广场叫 food court, 那么两家特别有名的餐厅 two of the oldest restaurant serving 小笼包啊，就卖小笼包的两家餐厅，后面他没有用这个 selling, 而用这个 serving, 表示说能够经营能够服务的意思。serve, 我们学过呢表示为什么什么服务。serving 小笼包日华轩 and 长兴楼 have a history dating back, 这里面这个追溯呢他用的是 date back, 而没有用我们上一段这个 trace back, 所以今天我们学了两个表示可以追溯到过去某一个时间段的这个词组，一个是 trace back,另外一个是 date back, more than 100 years, almost as old as the dumpling itself, 啊，这里面表示这个小笼包啊仍然用的是一个 dumpling 这个词。啊，那么据说啊小笼包的发明者啊是日华轩的老板黄明贤，在1871年他开始呢卖小笼包，与其他卖猪肉包的小贩呢进行竞争，但他后来啊对原来的小笼包进行了改良，采取呢重馅薄皮，馅呢越来越重视那个皮啊越来越薄啊，那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改良的方法。另外呢以大改小的方法，同时呢又以肉皮冻为馅儿。好，那么看看这句话如何来翻译啊。It is believed, 据说啊据相信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ventor of the snack, 这个发明者啊，这里面这个小吃啊叫 snack, 这个词 ,S-N-A-C-K, was 黄明贤 ,the former owner of日华轩。 In 1871, Huang started to sell 小笼包 to compete with other vendors selling steamed pork buns. 好，这里面就提到了说他卖小笼包 sell 小笼包，然后呢和某人竞争哈，这 compete C-O-M-P-E-T-E 哈，很早很早以前那个商家就开始竞争了，和这些谁呀 with other vendorsV-E-N-D-O-R, 这里面这个 vendor 是指那种小商小贩啊，这个是 vendor, selling 后面是一个什么呢，猪肉包啊，这个 steamed pork buns, 这里面 P-O-R-K, 猪肉啊 pork buns, he reduced the size of buns, 减少了它的这个大小，然后呢 made the wrap much thinner, 让它外面这个皮啊更加的薄 make the wrap much thinner and put pork skin jelly in the stuffing, 把这个猪皮做的这个冻啊 放到这个馅儿里面，让这个馅儿的口感与别的虾是完全不同的。好，这里面提到 put pork skin jelly J-E-L-L-Y， 它呢原意呢是指果冻的意思，但是这里面也可以指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一个肉皮冻的这个皮冻哈，用这个词 jelly 来翻译，但前面修饰呢是 pork skin jelly 是肉皮冻 in the stuffing。 今天又学到另外一个词，是指呢我们在包包子包饺子的时候呢这个馅儿哈，用这个词 stuffing S-T-U-F-F-I-N-G。 因此呢我们学到了非常实用的几个词，一个是 wrap W-R-A-P 是指皮儿，然后呢这个 stuffing 是指里面的一个馅儿，果冻或肉皮冻的这个冻呢是 jelly。 在1900年一位名叫吴祥生的男子啊，开了一家名为长兴楼的小吃店，他的小笼包几乎和日华轩的一样好哈。之后呢他的餐馆呢很快就有了名气，位于市中心豫园附近的南翔馒头店哈，是该餐厅的一个分店。In 1900， 在1900年 ，a man named 吴祥生 opened a snack bar 哈，开了一家小吃店 snack bar called 长兴楼。Wu's 小笼包 were almost as good as those served in 日华轩哈，这是一个同级比较，与谁谁谁一模一样的哈 ，as good。as something， 然后呢他的小吃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名气了。 His eatery， 这里面他没有用这个 snack bar， 而用另外一个词来替换了，表示小吃店叫 eatery， eat E-A-T， 我们知道呢是吃的意思，后面加个 E-R-Y 呢表示吃饭的那个地儿，往往啊用这个 eatery 呢表示那种店的规模不是很大的一些小吃店啊，用这特别的多，所以呢我们记一下这个词 eatery E-A-T-E-R-Y。 Soon gain popularity 表示说非常非常的有名，获得了名气，我们可以说呢became popular 也可以，但是呢今天用这个 popular 的名词形式 popularity， 它的拼写呢是 P-O-P-U-L-A-R-I-T-Y， 所以同学们呢既可以说 his eatery soon became very popular 没有问题，那么如果想把这个句子呢做一些变动，用它的动词加名词的形式哈，就刚才我们说的 gainpopularity。 The Nanxiang Steam Bun Restaurant near the City God Temple in downtown 豫园 Garden 啊，这里面提到了说豫园 Garden， 我们去过上海的同学啊，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可能去这个豫园去看一看，因为呢它交通比较方便，在上海的市中心哈，那 Peter 老师呢也去那儿看过，也吃过那个南翔的馒头店。 It's a branch of the original restaurant， 那么是这家原来这个长兴楼的一个分店哈。这里面提到的分店是 branch B-R-A-N-C-H， 这词啊它呢是指一个树的一个树枝哈，用这个 branch 这个词，如果指一个商业行为的话呢，它可以指一个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 a branch of a company。 那么这里面提到的是这家餐厅的一个分支哈，一个分店，用的是 a branch of the， 后面用的是 original restaurant。 我们刚才讲的是 origin 是指一个东西的源头，但这里面这个词呢 original O-R-I-G-I-N-A-L 它是一个形容词了，它的发音变成了 original， 它的重音放到 R 上了哈，所以说形容词和名词的发音是不一样的。那么 original restaurant 是指呢这家老店哈，这个老店用这个词 original restaurant。 今天啊几乎每一位哈到南翔老街的游客啊，都会到日华轩或者呢长兴楼去品尝正宗的小笼包，虽然哈他们不得呢不忍受排长队的煎熬啊。这里面我们知道呢去那儿需要排队，那么同时啊去这个豫园附近的这个南翔馒头店哈，如果想吃到小笼包或者说当地叫做这个南翔馒头的话呢，你需要排队哈，有的时候一排需要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是呢有的人特别喜欢吃的话呢，认为还是很值得的。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呢。 Today almost every visitor to 南翔 Old Street 哈，去南翔老街的每一个游客呢一定要 stop at 日华轩 or 长兴楼哈，这个 stop 表示停下来，在那儿去品尝一下特别有特色的我们这个小笼包。 To have a taste 啊，去品尝一下 taste have a taste， 这里面呢直接用这个 taste 也可以 T-A-S-T 作为动词哈，去品尝，但是呢它呢跟这个 have 合到一起变成了一个词组呢，也表示品尝的意思。Have a taste of the 正宗的哈，这个正宗，这个 authentic A-U-T-H-E-N-T-I-C 表示一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品还是赝品哈。那么这里面这个真的可以用这个 real， 也可以 R-E-A-L 表示真的。但是呢如果说很专业的话，比如说看一个古董，看一个名贵的东西的话呢，那么真的应该最好呢用 authentic 这个词来表示， A-U-T-H-E-N-T-I-C authentic dumpling。 Even if they have toendure 啊，必须哈、啊，不得不呢 ，endure，E-N-D-U-R-E 表示的呢，忍受哈、啊，忍受哈、啊、，E-N 哈、啊，忍受。我们说热呀，排队呀，往往呢后面跟让大家特别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endure long line， 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排队哈、啊、，long lines during busy hours。比如说这个中午的时候用这个 busy hours， 但是呢，我们知道一般的情况下、啊，特别是在豫园附近的那个南翔馒头店、啊。经常需要排队的不仅仅是在这个 busy hours。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The name Nanxiang is now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 steam mini bun called 小笼包， but the town itself has a history much longer than the popular dumpling. Its origin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outhern and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hen the Buddhism was widely practiced in ChinaLike many other old streets in China, Nanxiang has evolved into a small marketplace and food court. Two of the oldest restaurants serving 小笼包, 日华轩 and 长兴楼, has history dating back more than 100 years, almost as old as dumpling itself.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ventor of snack was Huang Mingxian, the former owner of 日华轩. In 1871,Huang started to sell 小笼包 to compete with other vendors selling steamed pork buns. He reduced the size of the buns, made the wrap much thinner, and put pork skin jelly in the stuffing. In 1900, a man named Wu Xiangsheng opened a snack bar called 长兴楼. Wu's 小笼包 were almost as good as those served in 日华轩, and his eatery soon gained popularity. The Nanxiang Steam Bun Restaurant near the City God Temple in downtown Yuyuan Garden is a branch of the original restaurant. Today, almost every visitor to Nanxiang Old Street stop at 日华轩 or 长兴楼 to have a taste of the authentic dumpling, even if they have to endure long lines during busy hours. 好，那么接下来大家听到的呢是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狗狗日记，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dowry. 那今天 Jason 老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日记的故事。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Dog Dowry.那今天这次老师想问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狗狗日记。 What will the dog do in one day? 小狗一天会做什么事儿呢？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Ready? Go! Today was fun. First, I woke up drunk. I hid in a box, and I bit a sock. 今天实在是太好了，我很开心。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在早上起床的时候赶紧把我的主人 Jock 赶紧吵醒，然后呢我会躲在盒子里面咬上一只袜子。